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刚刚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本市的部分地区是出现了雷阵雨天气，傍晚到前半夜，本市西部和北部地区呢，还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出现，同时雨量分布不均。明天白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午后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的短时雨量也是比较大的，外出也要注意防范。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偏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提醒大家，明天午后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并且局地短时雨量较大，要注意防范。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路况。我们来看环路方面，目前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包括了东二环东便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南向北方向，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南五环亦庄桥到荣华桥由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平均时速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温度高，湿度大，北京进入了蒸烤模式，空调成了大家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清凉工具。但猛吹空调的同时，您是否嗓子疼、流鼻涕、四肢无力，被空调病折磨着？您家的空调怎么使用最稳妥？此外，在炎热的夏天，中暑也是很多人最不想遇到的事情，应该怎么防暑降温？中暑了又该怎么办？健康加油站邀请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张向阳跟您说说高温蒸烤应对有讲究。 夏天的风吹入我心中，你站在海边望着天空，你说世界是。 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张向阳。您好，张主任。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的做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在这种温度又高、湿度又大的季节里面，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的来保护自己，尤其是遇到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来正确应对。对，也想问问您，现在这个天啊，真的是温度又高，同时湿度又大，由于这个高温和高湿导致患者突然入院，尤其是奔着咱们急诊科来的，一般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实际上在这种高温高湿的这种环境下，还有一个明显的季节性的疾病，也叫气候性的疾病，就是咱们说的中暑。中暑实际上在医学上是一个很明显的，是一个环境的热因素导致的躯体疾病，甚至也可能出现一些精神的症状，咱们俗称叫做中暑，实际上就是一个热导致的疾病。那这种环境下基本就是在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 最多的就是这个中暑情况的出现。 对， 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基础疾病的，我们的很多听友呢都是比较老年老人家哈，本身有一些这个基础性的疾病，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个高温和高湿他们的一些基础疾病在这会儿特别容易发作的呢？ 是可以有的。因为本身在中暑的上就在医学上可以分为两个大类。第一种呢就是咱们说的，比如说你像年轻人，尤其比如说男性可能比较多见一点，比如说室外的这种重体力活动，然后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待的时间比较长，那我们这种叫做劳力性中暑，因为其实体力劳动比较大。还有一部分呢我们就叫非劳力性中暑。那种非劳力性中暑呢基本上咱就建议比如说老年人、儿童，因为他这一个是基础条件比较差，有的时候可能是体温调节的能力差呀，有的时候是有躯体的疾病啊，或者比如说这个在主动的调节这种体温的情况也可能是能力稍微差一点，那这种情况下也可能会发生中暑。你比如说像小孩他不会自个儿主动的调节衣物，老年人有的时候比如说在躺床上不能动了，那也没法开这个调节衣物，或者是比如说不愿意开空调，觉得身上冷，那这种情况下也可能发生。甚至有时候年轻人也有可能会发生这种非劳力性的中暑，比如说现在大家到网上一搜坐月子导致的中暑，甚至出现那种严重不良后果的， 听过要命的， 对对，这种也是比比皆是吧。 所以您看看高温的情况之下，我们说典型的就是中暑，它是由于高温才导致这种所谓高温病。如果没有这个高温或者是高湿出现的话，那这种问题可能就不会出现哈。它的一个先决必要条件就是要足够的温度和足够的这个湿度情况之下。那么到了这样的一些季节，它跟季节因素呢关系紧密，我们就要格外的重视起来了。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高温高湿的蒸烤模式，我们应对呀是需要有讲究的。大家关于中暑啊，关于这个空调病啊，尤其是从这个急救的方面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正确处置，您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您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张向阳主任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呢现在就开通 010-6515-0822 6515-0833， 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收看节目也很简单，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在网易新闻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的，那么收看我们的各位网友，您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也是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抗癌药最近成为了热门话题，来自国家医疗保障局的消息，随着抗癌药新规逐步落地，各有关部门呢正在积极落实抗癌药降税的后续措施，督促推动抗癌药加快降价。对医保目录外的独家抗癌药，有关部门将要开展准入来谈判。据了解，此前通过2017年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像赫塞丁还有美罗华、万科等15个疗效确切但价格较为昂贵的癌症治疗药品被纳入了医保目录。对于目录里面的抗癌药，下一步将要开展专项招标采购，在充分考虑降税影响的基础上，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价格的下降。比起一人一份的西餐，围成一桌吃饭的中国人显得更加的亲切，但是呢，这份热闹的背后却是藏着健康风险的，有可能会传染幽门螺杆菌。在我国，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呢达到了 59%， 也就是说不到两个人里就有一人感染。幽门螺杆菌是一种长在了胃黏膜上的螺旋形的细菌，最喜欢胃的幽门、胃窦等部位。由于如果要避免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据了解这种细菌主要是通过粪口传播以及口口传播两种 途径来传染。粪口传播不细说，总之呢，每次上完厕所一定要记得好好洗手。口口相传啊，指的是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在不分餐的中国，一起吃饭也会增加感染的几率。无论是共用筷子还是互相夹菜，都可能会造成交叉感染。尤其要注意的是，咀嚼食物后喂养幼儿或爱人之间接吻，也是容易传播幽门螺旋杆菌的。 风儿飘飘，云层缓把晨光在落地窗前暴躁，感觉睡不着，有一种触动在心头敲，衬衫。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关注健康的是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张向阳，和您聊聊高温高湿蒸烤模式应对有讲究。其实刚才呢，张主任就提到了，一旦夏天哈，我们都避不开的一个词儿就是说说中暑这件事儿。中暑这个词儿呢，大家都不陌生了，但是为什么会中暑呢？估计很多人可能就会答说热吧，可能是由于我们身体里面的热散不出去。哎，到底是为什么呢？是我们身体的调节能力出问题了吗？ 观众朋友这么理解是有一定的正确性的，就是体内的热散不出去。首先呢，先说说咱们人体是一个恒温动物，是吧？那在体温上咱们都知道基本在波动在37度左右，那这里边涉及到一个正常的产热的平衡和散热的平衡。只有在这个里边平衡里边，咱们才能达到一个正常的温度。而在这种高温高湿的这种情况下呢，高温，那么咱身体的这个温度就可能就排不出去，大家都知道有往外散热，有传导、对流、辐射，还有很重要一个咱们出汗，那就涉及到一个蒸发。那问题如果比如说到35度以上，那么前面的这种传导、对流和辐射这种降温的措施都不管用了，只剩下一个蒸发了， 途径就没了。 对，因为跟彼此之间的温差很短，它就不存在这种传播了。那只剩一个蒸发了。但是如果你比如说这个湿度再往上再蒸，再增到了70%，那这种出汗蒸发的途径也没有了。 我们就说这个好像空气中湿度都要饱和了。 对对对对，达到70%就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一个最直观的一个感觉，你比如说是咱到了比如说沙漠的时候，那个湿度比较低，你要35度情况下，你可能体感的温度，因为现在天气预报也报这个体感温度，咱们体感温度可能也就是32-33度左右。但是如果把这个湿度从一下涨到70%，那35度的气温，你的体感温度可能能将近50度啊。所以也是为什么咱们说桑拿天真是就是这种桑拿的感觉， 这个湿度一下子就会把这种体感的感觉无限的放大了。 对对对，所以这是您往外散不出热去了。还有一个比如说咱们大量出汗的时候，咱们经常说汗流浃背，那这个汗是成果流下去，不是蒸发出去的，那也代表着热量。 只有说出汗是那种微微的、慢慢的，这个在我们说发汗的过程才能够带走热量。 对， 可是，一旦中暑了，我们那个汗就如泉涌的感觉。 如泉涌，因为这个是不受咱们自个儿控制的。为什么人体有个叫植物神经功能啊？它是自个儿进行控制的，只不过在那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它真的散发不出去了。大家还会有这种感觉，身体出了汗。即使我不在空调屋里，我就用风扇吹，因为风扇吹过来的空气温度其实没有任何改变的。这时候风扇这么一吹，你也会觉得很凉快。 为什么觉得会凉呢？ 对，很凉快。这就是咱们的汗液蒸发，把这个温度、把这个热量给带走了。所以说即使在这种高湿的情况下，如果能够加强通风，加强这个风扇的吹身体，让这汗液蒸发，你也会感觉到比较凉快。 所以说您看看刚才提到了一个是温度，一个是湿度，什么样的一个温度和湿度下容易中暑呢？一，如果说我们的室外天气预报报的那个温度超过35度了， 对 啊，同时或者是就是单纯的这个湿度大于70%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要特别的谨慎了。因为像您说了，我们人体就像运行的机器一样哈，这个时候这个机器就容易有点自我调节能力就好像不太能发挥作用了。 对，可能就超过了身体调节的这个平衡了。其实还有一些 别的因素，你比如说是外边大太阳天，你在太阳底下一晒，这个额外的会给你带来很多的热量，也会让你的温度升高的，咱们就会觉得很晒， 阳光下的暴晒。 对，阳光下的暴晒，这是一个。还有一种呢，就是咱们这种运动，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单位组织来今天爬香山去吧，大家都要争第一，结果高温高湿加上这个剧烈运动，剧烈运动会产生大量的热，那这时候散不出去，那这也很会容易造成这种的这种中暑。所以在这种比赛啊，重体力劳动也是重体力刚才说的那个劳力性中暑里边一个重要的因素。 到了暑湿严重的季节，大家想要选择运动项目的时候，包括运动环境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一定要谨慎。 对，所以这个里边其实中暑导致的因素不光有外界的温度和湿度，还有我们自体内在的我们这样的一些大量的运动啊，还有一些人就容易脾气特别急啊什么的，这些会不会也加剧这样的症状？ 也会有，比如说在就报道甲亢的病人，那甲亢的病人他本身产热也比咱们正常人要多得多。 哦， 那他如果再合并这种在往往散热的环境或者在这种因素作用下，他可能比咱们正常人更容易发生这种中暑的情况。 所以这就是说哪些人您得特别留意了，让我们来列举一下，像您刚才提到了，像甲亢的患者， 像甲亢的病人， 老年人， 老年人， 小朋友， 小朋友，或者比如说长期卧床的，真正动不了了，都连说话都说不了了，像这种情况下，可能还比较多。 卧床，然后半失能或者失能老人们， 失能老人，身体或者比较虚弱，调节能力差， 更得留神， 对，应激能力比较差。 所以如果出现了怎么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可能第一时间这身边的人就要及时的来判断说他是不是可能出现了中暑的症状。一般中暑会有哪些比较直观的这种我们能够看得出来的，就是啊，这人他应该是中暑了。 最直接比较轻的情况下，咱们可能会有这种头晕啊、心慌啊或胸闷不适的这种各种表现， 这是自己感觉的， 自个儿的感觉。但是对别人来讲的话，这种主诉的描述实际上是我们医学上叫不具有特异性。那特异性的是意思是说什么呢？比如说我游医，你马上想到的事儿不可能是别的，这我们叫特异性。但是你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种头晕啊、心悸啊，那是很多别的病都可能会有。所以像有些地方可能是比较难于进行区分。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有这些刚才这些比较容易发生的因素的情况下，那么咱们要进行按照这个进行处理。因为这种温度的因素咱们还相对来讲比较容易去除。你比如说是把衣物解开，避免就是遮挡往外散热，然后到通风的环境，到阴凉的环境，然后到空调的环境，然后把这些因素去掉以后，这像这种比较轻的可能很快就会缓解了， 恢复了。 对，这是比较轻的。当然很重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各种表现，比如说突然倒地不起了，突然昏迷了，或者什么都叫不醒了，然后一摸额头哪个地方都特别烫啊，这种也要考虑，就是有中暑这种可能。像上周报的外边这种地面的温度都到了70度，那像这种病人如果再倒在地上，出的下巴正好，下巴还在落着，那就更容易中暑了。 对，以前我还看到一个，他当时也是由于中暑，然后倒地的过程当中，额头就碰到马路牙子上了。 对，这还是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造成的物理损伤，这个都可以合并存在的。 对，所以说这个源头是什么呢？源头就是中暑了。 对，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呢，大家对于中暑可能会有怎么样的一些症状，自个儿心里边应该是要有数的。只有这样，像您说了，当中暑症状比较轻的时候，哎，我这个时候可能出现点恶心或者是头晕眼花哈，哎，不太舒服的时候，我就知道可能大太阳底下正走着呢，我起码赶紧找个阴凉去。 对， 而且呢，尽量我找地坐下来，您别在那儿站着，万一一下咕咚一下子晕倒那儿了，那危险性就更大了。 主持人说这点说得很好，我有时也经常跟我的病人说，甭管什么情况，只要你头晕觉得有点站不住了，这时不要硬撑，一定要主动的往地上坐，主动的往地上躺，这样能够避免比如说突然倒地导致那二次伤害。那二次伤害有的时候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 对，而且为什么要提醒这一条呢？一是可以尽量的将伤害减到最低，二当您有这样的一些反应的时候呢，更容易引起比如说在马路上引起身边的人的这个注意，甚至有的人我听说哈，就是在发生了这种中暑的时候，就是想说话想大点声喊出来都不太能做到。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您的这样的一些反应就被身边走来走去的人发现了，哎，这人怎么就哐一下坐在地上了或者怎么样，马上过来，我们说第一时间得到这样的一些帮助 可能如果万一再赶上一个医生，那就可能是救治了，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对，马上就到阴凉的环境，起码比如说在路上不要被太阳晒着， 对， 那就到通风的环境，这就会好得多。然后再比如说能喝的话，让他喝点冷饮，也都能有降温的这种作用。 哦，喝点水， 喝点冷饮，多喝点水，包括里边还有一些咱们说的盐分啊。嗯、因为现在路上大家现在各种宾馆、各种商店里边都有空调，都有冷气，进去待一会儿就会大幅度降低这种中暑的发生率， 加重的这种风险。 对对对对，会大幅度的降低这种发生。 对，所以一，我们尽量说哈，不在这种高温环境，尤其是今天天气预报一看高温高湿很严重，大中午的太阳底下，咱们就尽量不要在这个时段 对 来出行了。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个特别容易中暑的人群哈。然后呢，其他的我们说健康人群，谁还没有点什么头疼脑热或者是意外情况发生，那么我们也尽量将中暑的情况控制在比较轻微的状况下，别真的一下子就送到这个医院急诊了。那样的一些情况，有一些呢可能是症状不是特别重，但如果出现特别重的话会怎么样呢？ 比较严重的话就会咱们直接的表现可能比如说语无伦次、昏迷，然后倒地，然后在我们医学上可能给的出好多好多诊断，比如说有呼吸衰竭，就是肺的功能不成了，肾功能衰竭、肝功能衰竭，甚至比如说有的是我们有一个叫横纹肌溶解，实际上就是也是各种这种病，包括中暑，最后导致咱们的骨骼肌被破坏了。但是骨骼肌这种破坏里边的很多东西释放出来，又会导致比如说肾功能衰竭，还有体内的酸中毒，都会导致很重要的影响。比如说是像去年我们收到的一个也是突然倒地的一个环卫工人，那最后是将近过了一周以后，神志才慢慢的转清，然后过了2周身体才慢慢的恢复了，然后后来出院了。刚开始去的时候他什么都不知道， 已经彻底丧失意识了， 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当时去的时候体温就已经将近42度。 我估计事后再问他说你还记得什么，他都不记得 了 是吗？ 他只记得是倒地前的那时候晕，我坚持不住了，倒在地上了。 太可怕了。所以真的，我们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些报道哈，就是说这种高温天气我们需要有一些高温津贴。其实有的时候那个津贴它一共没有多少钱，但是更多的时候是需要对一些在高温下工作的特殊人群要有一些特殊的照顾，不光是说我们这个装备上的啊，或者说是绿豆汤也好呀，饮料也好，这个里面是否要有一些足够的电解质也好，等等等等哈。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也要需要加强这样的一些防范。我经常能够看到我们那个环卫工人大夏天的穿的那个衣服其实好像还很厚。其实我在这儿可能想咨询您一下，就是我想起小的时候看到那个卖冰棍，它上面是盖棉被的哦，说反正这样呢是能够把那个比较低的温度给它像闷在里边一样哈。但是等到了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会看到一些人穿的那个衣服呢是偏厚的，到底是应该穿的薄一点好呢，还是穿的有一定厚度合适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得这么考虑啊。比如刚才说环卫工人穿的比较厚的衣服，可能就是大家一个是要想到就是可能他为了防晒比如说对皮肤的直接伤害，但是对这个热的能量阻挡的应该不算太多，因为环境的温度就很高。另一方面，它可能是为了是不是为了加强保护？你比如说那种橘红色， 对， 从远远一看 带黄条 比较醒目，对，比较醒目。但是要直接从专业角度，就是从中暑这个角度来讲，肯定是不希望深色衣服，不希望长袖的衣服，你看还希望夏天淡色的嘛，有利于通风。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肯定是需要的，甚至比如说是该戴帽子戴帽子，该撑伞撑伞，但当然比较劳动起来可能不太方便，所以这是在这个劳动中，包括像比如说钢铁工人，像那种高炉温度都很高，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需要一个逐步的一个适应。人对这种环境剧烈变化的适应能力，就需要大概半个多月，慢慢的适应了以后，你可能比如说这种同样的环境下发生中暑的机会就会少得多。 那耐受性强了， 耐受性强了，这些机体需要一个适应，在一个新的平衡点找到新的平衡。 所以您看看，为了防中暑，就是当明确了您是那种在高温或者是高湿环境下工作的这样的一些人群，或者是我们外出哈，一定要自己注意做好一些必要的我们说健康防护了啊。然后呢，该遮挡的遮挡，该防晒的防晒，身上该武装上的一些这个必备的东西 里边的冷饮， 对，冷饮啊，水啊， 对， 我小的时候他们还说什么清凉油这样备吗？ 清凉油不觉得对这个作用应该不算是太大。 哎，抹在这个上面来点风就冒凉风。 对，可能那时候就是一个很短时间的嘛，但是根本的还是要减少就是体内的热量的产生或者是摄入。 嗯， 然后因为刚才也说中暑比有大量的汗出嘛，还有大量的电解质嘛， 的补水。 对，这是水分和电解质一定很重要的。你补水补的太多，没有电解质也不成。 对， 反过来比如说你补的电解质太多，没有水分也不成。身体需要一个正常的一个平衡。 那喝点什么水？因为我们就说大热天的电解质那个离开身体就是特别的多，这个时候我们除了这个白水往里边加点什么可能是更好呢？ 相对来讲的话，咱们就要考虑就是跟汗液的成分有比较大的关系。 咸的， 对，汗液里边可能有一些氯化钠，有一些钾离子，所以就是在这种大量出汗的情况下，咱们喝的水里边也要再放一点盐，甚至放一点这种鲜榨的果汁。鲜榨的果汁它里边含的钾比较多。 带根香蕉。 对对对，也可以。 半个苹果。 用点果汁，包括西瓜的果汁都可以的。那这样的话就是除了补充盐分还有电解那个钾都可以补充。当然也要注意，比如说我有糖尿病，那我跟这种果汁因为还有这样大量的糖嘛，可能也需要进行监测一下，不要因为这个时候导致糖尿病的复发。 对，所以您看看夏天哈，我们是说要多喝水，但是呢这个喝的东西喝的水它是有讲究的， 有讲究的， 尽量呢自己要调配一些所谓的这种含有一些电解质成分的，但是在这里面调多少，尤其是我们说到糖尿病人以及高血压病人，高血压也很怕盐嘛， 对 啊，所以说它的那个用量其实都是有一定的讲究。作为这个长时间在外工作或者是这个行动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哈，就要格外的留神了。这位朋友他想问一问，说夏天真的需要吃的咸一点吗？他自己是高血压，但是呢是让少吃盐的，该怎么办？ 这地方确实存在一定的矛盾。高血压里边限盐限制体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治疗方法，可能有的时候可能强调的这个盐这个程度比用降压药都更上心。 对， 尤其比如说还有合并心衰的病人，限盐是很重要的。但是确实是在夏天里边刚才说中暑的情况下也需要补一定的盐分，要补一定的水分。那这时候可能就是说第一方面要做到尽量的适量，二一方面你要知道就是咱们现在通过肉眼我真的没法知道你的液量够不够，你的这个无机盐倒是够不够。有的时候可能咱们通过一些基本的一些感觉，你比如说有没有口渴，我有没有心慌，有没有心跳快，那有时候这可能是一个脱水的一个基本症状。但是对于无机盐渴是一个方面，但是更重要的可能还是需要到医院去做化验，因为这种离子的问题通过肉眼根本看不出来。 对，包括昨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也说到，如果当您觉得特别渴了，然后这个时候来了瓶水就咕咚咕咚那种喝的时候，其实说明身体里面已经是大量缺水了。 已经大量的缺水了。 对，所以呢我们夏天都会有这样的习惯，带瓶水啊走在外面哈，时不时的喝一口，时不时的喝一口。 对对，这就是有些保健里边说的，不要说是等到口渴了再喝水。实际上在人体为了这种防御嘛，对机体的保护，实际上在你口渴之前已经把尿量减少了。 对。 所以这大家也要观察一下，如果觉得最近天比较热，我的尿量没有前一阵那么多了，那就说明您可能就是缺水了。 我们说正常排尿应该是每天6到7次，才说明您体内的这个水分的摄入是合适的，同时呢达到那种平衡，进的跟出的达到平衡，这是最为理想的。 最为理想，但是夏天有时候可能进的要稍微多点，因为有一部分可能变成汗就出来了。 对，好，下面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很快回来。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0-5678，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82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0078，收款单位：

心中，你站在海边望着天空，你说世界。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各位回来继续的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邀请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张向阳，和您一起关注高温高湿的蒸烤模式，我们应对需要注意哪些讲究。想问问张主任哈，中暑的人，像刚才我们说到了，他这个体内自我调节温度的能力呢，就已经有点乱了啊，然后体内的温度过高又散不出来，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测他们体温的话，他的那个体温是高的吗？ 体温是高的。 哦，一般多少度？ 嗯，一般来讲，对这个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大家一般都认为可能在39度以上，甚至可能达到41度以上。 啊、 这个应该不同的文献可能有不同的一个标准，但是确实最高到过42度、43度的都会有。越高，对身体的影响可能会越大。 哦、嗯，而且就像我们平时说那个发烧，发烧的话，好像成人这要是超过到39度，就已经烧得还头晕，然后那个浑身骨头疼。 嗯、 但是有的时候感觉小朋友他们好像就是烧到40度，一看看有的还活蹦乱跳的呢。 嗯，儿童也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儿童有的时候还有一个发热导致的热惊厥，就是发烧导致的惊厥抽搐，这也是比较可怕的，因为它可能造成大脑的缺氧，甚至有可能会有一部分人就类似一个癫痫的发作，这个也需要紧急进行处理的。 哦、那如果是中暑的这个高的温度呢，会导致这些情况的出现吗？ 中暑也会，就是严重的时候也会导致脑水肿、抽搐、昏迷等等。也会出现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病变，所以为什么要在治疗的过程中要快速的把这个体温降到相对安全的范围。 嗯，所以呢，正好我们的网友就在问了，说中暑以后怎么来快速降温？这位朋友他问，他说用酒精擦吗？曾经呢拿过冰袋敷在身上，结果冻得直抖啊。说除了脑门，身体哪些部分是哪些部位是需要降温的？ 嗯，先说这位网友做的有正确的地方，有不太正确的地方啊。 嗯、 先说酒精，酒精擦浴，还有这咱们比如说用这个退烧药，比如说咱们发烧、感冒发烧了用的比阿司匹林呐、啊 嗯， 还有最近用的那个对酰氨基酚比较多一点，正。退烧药，首先来讲，在中暑的这种高热，我们不叫发烧啊，中暑的叫高热，这是应该是绝对禁忌的。首先来讲的话，这两个是致病机理是不一样的。在这种炎症的里边呢，它是由于体内这个体温中枢啊，功能是正常的，只不过可能在炎症的作用下，它这个中枢会认为我现在的体温过低了，我要抬高一点，它们这个温度调定点往上一调，躯体就说我得跟着司令部走啊、 哦、 我得温度往上涨，在这个涨体温的过程中，人体就不由自主哆嗦，冷，对，一到这种平衡的状态下，他又会觉得热，感到比如说咱用的退烧药以后，然后体温这时候调定点，他就告诉在药物的作用下我过高了，我得往下降，这么他也要跟着司令部走，他也往下降，这是咱们出汗的过程，这是一个就是炎症导致的发热。但是中暑呢，严格的来讲，为它导致了体内的产热散热的不平衡，实际上应该是刚才说这个司令部调整体温的这个司令部它的功能衰竭了，所以这时候你用酒精擦浴或者是用这种退热药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个机理完全是不一样。酒精虽然比如说是咱们知道擦身上风一吹很凉，很容易带走热量，是吧？但是实际上这地方就要讲一点物理了，水分的蒸发和酒精的蒸发带的热量差得相当相当大。一克水蒸发能够带走580卡的热量，而酒精远远达不到这个数。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咱们还是希望是用水。 我压根没必要用酒精或者什么高浓度的白酒之类的。 对对对对，根本没有必要。 你 身上比如说撒上温水，或者咱就比如说是自来水这种温度，然后撒到身上能够起到传导热量的作用，或者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在医院里也会用风扇吹，你比如说撒上温水，然后用风扇吹，那 加速散热。 对，加速散热就是刚才说的蒸发嘛，加快散热。那比如说像这个网友刚才说的，比如说脑袋上放这种冰袋啊，但是先提醒大家啊，不要把冰袋直接往上放，有时候这个冰也可能会造成冻伤， 一会儿脑瓜仁就冻疼了， 会冻伤的啊，皮肤会冻伤的，就跟东北一样会冻伤，皮肤很多都可能出现一些坏死。但是这个地方就是大家比如说用一点这种毛巾包一下， 对，包一下，隔一下。 对，除了头以外，实际上不仅是脑门，真正来讲的降温，我们要希望，比如说这个颈部、 脖子， 对，颈部两侧有往脑袋供血的两条大血管。 哦， 那比如说把这个温度一降下来，那供脑袋血的温度是不是就降下来？对，所以来讲的话，在大动脉处降温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措施。 哦， 比如说双侧的颈部，因为这是颈动脉，还有双侧的这个腋下是腋动脉，还有大腿根我们叫股动脉。 哦， 这些地方都要降温，然后全身要用这种温水啊，或者是凉水、啊、 来擦一下， 对，要擦一下。对于很严重的这种降温，甚至比如说我们都有这种方法，就是把人放到冰水里头，冰水呢相当就是比如说 零度啊， 零度的冰水混合物，或者是四度的这种比较冷的水、哦、但是相对来讲比如说大家中暑的相对没那么太严重、 哦、 或者比如说有的时候我神志清楚的情况下，你这是一下子放到冰水里边受不了、 哦、 再加上比如说哆嗦也会产热，也会产热，所以这个时候是有一些争议的，但是确实有不少这么做的，上边撒着冰水，这边吹着空调，然后这边再吹着风扇，那目的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这个体温降到安全的范围内，一定要在39度以下，这个时间要求是很严的，20分钟到30分钟之内，降得越快越好，一定要达到安全的范围，避免对身体的进一步损伤。 如果说已经超过39度这样的温度、嗯、那么我们要尽一切办法在20到30分钟之内把您的体温降到39度以下哈、 嗯。 那么这个时候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有错误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乱用退烧药，这是错误的。 对， 还有拿酒精擦 浴， 这也是错误的、 嗯、错误的。 这个酒精后面括号里还可以加上高度白酒、 嗯、 哈，这也是现在很多老人给孩子降温的时候愿意用的方法、 嗯 嗯、那么刚才张主任说的就是我们用普通的水，这个凉水也好甚至是温水也好，它的这种帮助散热的能力其实都是远远高于酒精或者是高度数的白酒的。 对对， 嗯，如果想用其他的一些冰敷的方式呢，那切记的就是不要因为冰敷而产生冻伤的情况哈。我们时不时的也得换换位置呀， 对， 上面一定要包裹一下毛巾、 嗯、 或者是我们的衣物， 嗯 啊，就是紧急没有毛巾的时候怎么办，拿衣服给它裹上，或者是多几层的这个餐巾纸，我们都用过、 嗯嗯、对，都可以、 啊、就总之别给它、嗯烫坏了。还有就是哪几个部位，刚才我们说了除了额头还有我们的这个两侧脖子 颈动脉， 叫颈动脉，然后腋下的腋动脉，以及我们大腿根的那个叫 我们叫股动脉， 股动脉， 股动脉， 这些位置上你想啊，它都是往身体各处我们去输血的， 对 对, 对, 对、 啊、输送血液的、 嗯、 那么在这个时候把这个地方的温度降下来了、嗯、传到各处去的血液它就凉快， 对，就比较凉快、哦、另外还要提醒大家一下，注意这测体温，因为在中暑里边很着重提出一个概念叫核心体温，核心体温比如说是我们医院现在有的是测鼓膜的温度， 就是耳朵里头、 耳朵里边的鼓膜的温度，甚至有的人比如说、哦、 这个核心指的是大脑吗， 真正的物理上就是躯体解剖上并没有一个核心温度，只能是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叫深部体温。 哦， 嗯，可以用这个概念进行理解，所以这时候测体温就不是腋下，就不是口温，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测体温有时候我们会用肛温、 哦、 就肛门内的温度， 像小孩有一些 用这样的，对对，有些肛门的温度，甚至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导尿管，那个导尿管也有测体温的，这都是比较深部的温度、 哦、 是要以这个进行为准的，包括比如说咱们就说用风扇吹啊，或者比如说用冰块一冰啊，你这是腋下温度肯定反映不了核心的温度， 不准， 因为这个腋下的温度还算是一个体表温度，包括舌下、 哦 都是一个体表温度，这时候一定我们讲的所有的这个温度是指的核心体温， 就是身体内部的 温度， 对， 要把这个温度降到安全范围内39度以下。 那你想测这个部位的体温计、嗯、我们家反正是没有， 对，这个就需要到医院了， 对、 嗯、 所以这种呢就是通常这种也是比较严重的中暑后的一些情况哈、 嗯嗯、 那是需要到医院由专业的医生来帮您解决的、 嗯、 还有就是如果这个人当时的情况挺严重的，中暑晕过去了，那第一时间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如果说这人就在晕大马路上了，我们作为途经的人应该怎么来施出援手？ 实际上如果是有目击者的话，比如说咱看到病人是晕倒的，是看怎么倒的，有的时候可能是慢慢的咱们说软下来了瘫倒的、 嗯、 那么比如说没有脑袋或者没有这个颈部哪地方受伤、 嗯、 这种没问题，大家给他平台啊，尽量要平台着，然后到阴凉的地方去。为什么要平台着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病人呢血压是掉下来的，有一部分人血压是掉下来 哦，血压特别一下就低了， 对, 对，血压就低下来，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个，你这时如果让病人这时候平躺着，比如说低血压我还可以共振保证脑部的供氧，如果你现在 坐起来 硬给他坐起来硬给他背起来，这样脑子在上边那就更供不上去了、 哦、 供不上去以后可能比如说出现这种晕厥的这种血压的情况就可能更为常见。 好， 有的时候可能 第一时间， 对， 就是中暑晕过去了，我们要给它平着，给它移到阴凉通风处， 阴凉，对，阴凉通风处、 嗯、 然后解开它身上的衣物， 然后刚才就是在于能喝的那个用一些冷饮降温，或者身上咱比如说用 淋点水也行， 淋水行，或者扇风也好， 对， 就是加强流通，尽快的挪到比较温凉的环境，像刚才比如说像商场啊、商店呐、啊，或者直接就搬到医院去啊，在医院检查以后。排除一些重要的危险因素，那么相对病人就会安全的多。 正好也有人问到了，说中暑之后这第一时间立刻把人如果挪进空调房能行吗？ 这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 这是中暑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 就怕把它激着。 对，大家都会这么想，所以刚才从我刚才说的在要很短的时间内把这温度降低到安全的范围内，大家就会知道对这个降温速度要求有多么快了，包括比如说刚才说放到四度的水里边，放到冰水里边，这个要求的速度是很快的，所以这点不必要大家担心。当然了，如果你比如说这个中暑的情况我比较轻，仅仅一些头晕，我甚至什么都清楚，那这个时候确实是您没必要一下子 扔进冰水里也不合适， 对，也没有必要。那到包括像这种情况下，包括风扇吹，你可能都不能直接吹，因为现在风扇不也有自然风或者比如摇头风吗？像这种间断的吹一下，大家可能也会觉得，比如说风扇直接老吹一个地方，你这地方也会觉得很难受。那就是实际上这个地方温度达不到正常的生理要求了。所以要经常的分散着吹。 对， 吹不同的部位， 让周围环境集体来降低这个温度才是比较柔和。 包括在空调屋里也是这样，你比如说开着空调，别让那空调风直接就吹着你，争取达到一个循环的，在你吹到身体的各个部位。 所以说就是网上有一句玩笑话哈，是关于夏天吹空调的，说夏天命是空调给的，但夏天开空调一定要小心，不然有可能会丧命。这是网上给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生活里真的已经夏天离不开空调了，尤其在北京哈，真的是离不开。但是这个空调怎么用其实就是讲究特别多的，包括您说说您家吧，您家比如说这空调调什么样的一个温度，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来设置这个空调温度，或者是哪屋开哪屋不开的呢？ 我先说说我夫人生孩子吧。我夫人生孩子的时候在医院里边，可能就在查房的时候，大夫说你瞧瞧就你们房间开着空调呢， 大夏天是吗？ 大夏天的，因为我姑娘出生的时候正好是大暑的那个季节啊，很潮很湿很热。但是这时候我们也知道，因为外边的温度那时候温度并不算太高，但湿度大，33度左右，但湿度我们没法知道啊，但是知道伏天肯定是比较大，但是我们调的温度并不算太低，比如说我们就调到了28度、对，你要知道这个温度稍微往下一降下以后，这个湿度也会跟着变的， 对， 然后人体 开空调 它 会抽湿的， 对，但是我们那个地方就是这个空调风没有直接吹着我的孩子，没有直接吹着、我的夫人。那是在医院里边，这大人孩子就过得很舒服。那感觉过了一周以后，我回家那时候也是，我们的房间可能比较长，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床摆在这个位置，但是空调是在这个地方吹。一方面就是温度，这温差我们调的不大，你比如说比外边的温差可能就低个2-3度左右。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是白天我能够控制的情况下，我可能比如说是用它的自然风或者什么风的，那感到晚上呢，我可能会用一个比如说睡眠的模式、静音的模式，感觉这时候它的风力就会小得多。再一个，比如说不是直接就吹着你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就不会出现，比如说有些咱们说的空调病。当然空调病是我们医学上并没有真正的这个诊断， 对， 但是也会比如说出现各种咽部不适啊，甚至出现感冒的症状啊，浑身乏力啊，也会出现这些这个感觉。 特别好，我觉得张主任刚才您是一下子解救了非常多的产妇们呢。因为非常多的产妇大夏天坐月子依然是秉承着老一辈说的月子就得捂着，不能开窗户，你想窗户都不能开， 不穿衣 不让开空调， 不穿短袖衣服， 必须穿长衣长裤， 还得被子包着， 对， 这种确实是很不合适的啊。 我反正以前是看到有这种报道，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些不当的处置，大夏天的，然后真的大人孩子都没命了， 对，都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都会受到严重。再一个呢，就是说空调应用的过程中啊，一定要注意还要通风。当然比如说从空调的这个电负荷的对机器的保养或对用电的节省来讲，那比如说密闭的这种环境肯定是效率高， 效果最好， 对 啊，对， 省电。但是对人体来讲，越是密闭的环境，越是小的环境，这种密闭时间长了，有时里边的味道就会很难闻。一方面咱们人体也会排出不少比如气体啊、异物啊，包括比如说你屋子里边在这种长期这种你人造这种环境下，可能会产生一些别的微生物的一个优势生长啊，都会产生这种情况。所以一定要强调一个定时通风，定时通风，不要心通那点电，咱们身体还是很重要的。 对，所以 开空调一定要调到合适的温度，大夏天的嘛，真的是不能就是任高油高湿来影响到我们正常的生活。但是同时呢，我们要给它定时的要开开窗、开开门、通通气。一般多长时间？我们起码得要开一开。 一般的，咱们要说两三个小时左右 开一次。 对，这个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但是相对来讲，两三个小时一点还是比较不错的。 我们家是两边都开着空调，中间有一个地儿，我把那个窗就是反正上开。 能达到通风的目的。 每次自己也会觉得，哎呀，这样有点浪费电哈，就看那空调一直在那儿运转。但是呢，又是想到了不要因为后续的一些问题，包括呼吸道一次感染，你想上一次医院看一次，开一把药，那多少电费出去了？ 啊，没错。 所以我们得算这个账。 所以这个呼吸道感染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咱们都知道，空调都有个过滤网。是，不管是柜式的或者是那种就挂墙都会有过滤网，这过滤网一定要注意清洗，尤其是比如说一年的第一次用， 对， 是吧，半年不用了，然后夏天第一次用，半年不用了，冬天第一次用，这时候空调网的清洗一定是很重要的， 那灰 里边积了大量的灰尘。 你们家这个清洗这网是谁的工作？ 自然是我的工作 啊，我们家这是我的工作，每次爬上去。 然后呢，再一个也是看家庭的环境吧，比如说要是灰尘比较大的情况下，你可能就需要定期的清洗。比如说可能比如说一两个月都要清洗一次， 对， 因为那里边有一些冷凝水啊，有一些这个灰尘呢、啊、真可能会隐藏了不少这种 优势细菌 啊, 细菌 啊, 什, 么 啊什么的，对对对，那种冷凝水也可能会让一些军团菌在里边生长，都会导致这种身体上的类似感染的表现吧。 包括有一些人就是到了夏天一开空调之后哮喘什么的发作了， 对、这个就跟那个粉尘有一定的关系。 对，还有一些这个过敏性的鼻炎的人也是一开空调之后说有部分人是对那个冷空气就很敏感，但是有些人真的就是因为你们家的那个空调呀该给它清理 清 理了。 没有清洗，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有一位这个网易的网友哈发来的问题，他说这个开着空调盖着被子睡结果还感冒，这是什么可能？是不是温度调太低了呀？ 这我想啊，一个是可能是温度调得太低了，另外一个咱们睡觉的过程中呢，有时候不由自主的可能就把被子给踹了， 有可能。 那对，这时候冷空气一吹，这时间长了以后，很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感冒这种症状。所以来讲，还是像刚才说的 那几个原则，温度不要太调得太低。然后呢，比如说在空调的环境内，你出来到室外的环境，尽量有个过渡的地方待一待，相互适应一下，免得到时候温差太大。 对，其实说到这个温差大，不管是夏天的这种温差，还是冬天，尤其冬天像我们东北的那种温差哈，一冷一热，对于很多人的这个心脑血管一大考验啊， 一大考验。尤其比如说从温暖地方突然到一个冷风一吹，这是对于冠心病人甚至可以诱发出心绞痛的。 哎呦，所以说就更得留神了。一般这应该怎么办一下？如果是打这个外边，你看这个37度，然后呢要进到屋里边，他们家可能开着空调呢27度哈。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最好先进门之前在那儿凉快凉快， 对， 消消汗？ 没错，没错。这是就是让给身体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 我要准备好，我要进屋了。 不管从高温到低温，或者从低温到高温，都希望有这个过程。 而且我们经常说，其实人体啊挺神奇的，就是说提前你会给他一些这种预设的或者是想法哈，提前调动他的一些机能，对对，准备。 没错， 我要进屋了，好像也是有作用的哈。我们说有。尤其是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对于这种一冷一热的变化，您一定要留神了。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这个提问。互动网友二娃，他说有的时候吃凉的，吃得快一点，脑袋就特别疼，这什么情况啊？不会是要中风吧？冷饮啊？ 这种冷饮吃得快的，有时候可能诱发咱们一种叫血管反射，这种情况下也是有可能发生的。这种冷造成的这种病情的改变，就跟刚才说这个，比如说额头突然一下吹冷空气又发心绞痛是一个道理。只不过是跟每个人可能表现的不一样，有人可能表现在心脏，有人可能表现在脑血管， 头疼， 对，包括皮肤，对，这个表现的是形式是不一样的，跟过度的大量的这种 冷刺激 是有关系的。 所以说人体啊，它就是需要达到一种各种平衡。 对， 不光是我们说到的水分的摄入和排出要平衡，我们吃到的这些东西啊，也尽量是以那种温的是比较好的哈。过热过凉，它对我们身体来说都受不了。 过冷过热，这点确实也是，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量和这个速度。冷饮不是不让大家吃，一方面它可以热量是比较高，这个大家要注意 长胖。 对对，另外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不要吃的太急。 对， 你比如说你跟要是一口气被一个冰淇淋就吃进去了，我估计即使脑袋受得了，胃估计也受不了。什么慢慢的吃，慢慢的吃也可以享受这个过程嘛。 哎呀， 对身体也不错。 现在有那种造型特别漂亮的冰淇淋哈，那吃起来真的是一种慢慢的享受那样的过程。但是我们小的时候，我记得真的是一袋十根的那种冰棍的时候，小朋友们之间会有一个比赛，看谁吃得快的过程。我就冻得脑瓜仁疼过， 是吧？ 现在想想，其实也挺后怕的哈。对，所以呢，大家一定要避免在暑热天气里面大量快速吃冰冷的食物。 对， 这样呢，也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或者是伤害。好，今天节目到这就快要结束了，张主任最后提醒我们大家一下吧，如何平安度夏？ 一个是中暑，刚才说重在预防啊，包括暑湿环境的这个降温冷饮、补充电解质等等。另外一个空调也是提醒大家有一个所谓九字真言：勤通风，常清洗。然后还有一个是还有一个是那个什么了？ 合理控温， 合理控温，温差比较太大。 对，好，只有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做到对我们的身体负责，平平稳稳度过高温高湿的桑拿天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我们要再次感谢张向阳张主任的做客，谢谢您。 谢谢。 也要感谢听友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为您预告，明天下午北京世纪坛医院药事部副主任药师金瑞以及副主任药师顾红艳来到节目做客，跟您说说中西药物联用的那些事儿。欢迎您届时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稍后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节目。健康加油站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的，明天下午4:30我们再见。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吗？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处于东北高压控制，湿度比较大，南转北风，扩散条件一般，主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预计浓度呢是在每立方米45至75微克之间，全市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 走进漫山田野的像一块天地中海，蓝色透明的天，